Numéro 30. Que voulez-vous boire? 何を飲みますか? Une bière, s'il vous plaît. ビールを一杯ください。 À votre santé. 乾杯。 Cul sec. 一気。 Pouvez-vous m'apporter un verre? グラスを一ついただけますか? C'est ma tournée. 私がおごります。 Désirez-vous encore autre chose? 他にも何か。 Non merci, ce sera tout. いいえ、それだけで結構です。